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枯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说起隋炀帝杨广的皇后萧氏，那可谓是历史上一个命运比较奇特的女人。之所以说他奇，就是因为他这辈子前后侍奉了5位帝王。在当时那个年代，这锦绣江山和他这位风流美貌的萧皇后，那就是天下英雄这辈子追逐的两个梦。但凡缺一个，那都遗憾。再有萧皇后这个人，打一落生，各种各样的预言就接踵而来，这好的坏的全都有。而萧皇后的人生随着这些预言也是起起伏伏。公主乃是千金之躯，为何打一落生，父亲却将她送至民间？一句预言说她母仪天下，命犯桃花，让她的人生极其记录。乱世风云乱世情，一生总伴君王侧。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桃花劫第一集。太监元年的2月2，后梁明帝萧悝的后宫里一片混乱，所有的宫女儿都在忙前忙后，手里有端着热水盆的，有拿着热毛巾的，专门负责管事的老宫女嘴里还不停地催促着，你们手脚麻利点，耽搁了事情你们谁也赔不起。屋里忽明忽暗的烛光伴着张姬一声声惨叫，这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张姬是萧悝的宠妃，怀胎10月，眼看就要临盆了。萧悝虽说不是头一回当爹，可他这脸上的表情却有点怪异。按理说这张姬无论生的是男孩是女孩，以她这宠妃的身份，这孩子日后都会格外受宠，萧悝这脸上理应高兴才对。可是现在萧悝是愁云满面，说不上来的担心。萧悝在门外不停地走柳，忽然听到屋里稳婆大叫一声，生了，是个千金，恭喜您呐。这萧悝一个箭步冲进屋里，看着床上躺着浑身虚弱的张姬，再扭脸瞧瞧裹在襁褓里的女儿，萧悝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张姬本以为萧悝这是在心疼自己，强打起精神勉强笑了笑， 皇上，女儿像您还是像我呀？您说咱们给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站在周围的人都在等着萧魁的回音，就看萧魁脸上一丝温情也看不到，沉默了大概得有一分多钟，这才叹了口气，指着襁褓里的女儿，哎，把她给我溺死。听完这话，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呆了，张姬根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含辛茹苦怀胎十月生下的女儿，是他萧魁的骨肉啊，怎么能说溺死呢？张姬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拽着萧魁的衣角是泣不成声啊，皇上啊，这是咱们的女儿，就说她不是个男孩，可最起码她身上也流着您的血呀，您不能这样对待我，也不能这样对待咱们的孩子呀。在后宫生男生女不平等，这事儿虽然不新鲜，可萧魁也不至于把这闺女给溺死啊，更何况这是他萧魁的宠妃张姬所生之女，他为何做此决定呢？探知萧魁这回这么做的原因，这话还得从当时江南的一种风俗说起。话说在江南一带，这生孩子谁都不乐意生在二月里头，据说这个月份出生，江南的一种风俗说起。话说在江南一带，这生孩子谁都不乐意生在二月里头，据说这个月份出生的孩子容易招来祸端，更何况这新落生的丫头还逢了一个双二，二月二这天生的，所以萧魁的心里就特别别扭。按照预产期的日子，萧魁提前找了一位算命先生，打算给这孩子算算。其实甭管是男是女，萧魁啊都不在乎，张姬是他的宠妃，一来俩人感情好，二来这孩子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谁也舍不得。可坏就坏在那个年月，封建迷信太深入人心了，您想不信都没辙。结果这算命先生就按照这个孩子的大概生产时间给算了一卦，谁成想这一算完可坏了，萧魁这心里更闹腾了。这算命先生说了，这孩子如果活在世上，那就是不祥之人，不光他自己会遭到祸端，就连他的家人都没有好下场。当时后梁这个小朝廷本来就摇摇欲坠，政权不稳定，萧魁作为一国之君，一听算命先生的一席话，立马先联想到自己的国运来了，这孩子长大之后万一给我招惹祸端，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手中的权力呀。为了这么一个闺女，国家在亡了。左右一权衡，得了，孩子不缺这一个，还是国家重要。这么着，萧魁忍着对张姬和这孩子的愧疚，这才做此决定。张姬瞧着萧魁无动于衷，强撑着身子扑通一下由打床上跪到了地上，皇上啊，念在咱们的情分上，我求求您别要了这孩子的命啊，我虽说不知您为什么这样做，可是这孩子刚刚生下来，他没有错，您就饶了他吧，您要是打算把他溺死，那我也活不成了。您想想，这孩子就是为娘的命啊，张姬就算是搭上性命也得保护这孩子。萧魁呢也不是一个冷血动物，瞧见张姬这样，他这心里头也难过，只不过碍于那个预言，他没办法，最后实在没辙了，萧魁也算退了一步，这女儿不溺死也行，但是绝不能留在宫中，找个人家送了吧。 肖奎找了个远房亲戚，就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送出去了。从此一个本应生长在皇宫里的公主就寄养在了民间。 北京文艺广播， 当时肖奎有一个远房亲戚叫肖吉，夫妻二人没有孩子，肖奎一琢磨，得了，就把这闺女送给他们吧。肖吉夫妇二人一看皇上把自家闺女送上门来了，俩人就开始琢磨上了，这皇上好模样的为什么把自己的闺女送人呢？这闺女长得俊俏，胳膊腿儿又没毛病，更何况还是皇上的宠妃张姬所生，打哪儿说也不应该送出去呀。夫妻二人想不明白，还是随来的一个太监悄悄地提点了一句，这姑娘啊，虽然生在皇家，可是她这命不好啊，你们就好生善待吧，皇上亏不了你们的。话一说完，这太监扭头走了。命不好，萧吉一听这话当时就反应过来了，低头瞧瞧这闺女，白白嫩嫩的，只要是睁眼就冲他们夫妻二人乐，这萧吉是打心眼里疼啊。孩子，你命不好没关系，我们不怕，以后啊，你就是我萧吉的亲闺女了。要说还是婴儿的萧氏真是幸运，赶上萧吉这对夫妇，不光没有嫌弃他，反而是自打进了萧吉的家门，这夫妻俩就把这孩子当成掌上明珠一般，吃穿用戴没有一样不是最好的。日子一天天过着，萧氏是越长越大，越长越聪明。早先那位太监的提点，萧吉夫妻早就忘到脑后去了，直到萧氏八岁那年，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萧吉夫妇二人是相继去世。如果按照现在的科学解释啊，那是死于病症，可是那个年代迷信，萧吉夫妇二人一去世，这原因可就全归的萧氏命硬了，只要是他身边的人都会招来厄运。萧氏那年才八岁，搁现在才上小学二三年级，没人照顾，这可怎么活呀？早先这萧吉活着的时候也没瞒着他什么，告诉过萧氏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即便知道自己是谁了，这皇宫他也回不去呀。万般无奈之下，萧氏只好去投奔了他的舅舅，也就是张姬的哥哥，叫张科。别看张科是一个皇亲国戚，可是家境啊真是让人难以想象，一年的劳动所得都未必能够解决全家人的温饱，最困难的时候都没米下锅。关于萧氏的传闻，张科早就听说了，可是现如今人都站在门口了，您不能往外撵呢。再加上张科瞧见外甥女儿如此可怜，过来投奔自己，心一软就把萧氏给收留了。张科夫妇二人为人厚道，是难得的识礼之人，自打萧氏进门之后，对萧氏就如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视如己出。可萧氏的生活刚刚有所好转，这皇宫里的宣召就从天而降了。萧氏本来在张科家过得挺好，别看张科家境不怎么样，可对待萧氏那从来没委屈过。为了能让萧氏念书认字儿，张科愣是从街坊四邻借钱请人来教他。这萧氏呢，别看小，可心里啊比谁都明白，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萧氏知道张科一家人对他好，为了能够报答人家，减轻点家庭负担，只要是萧氏不用念书的时候，他就下地干活去，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日子一久，这萧氏的孝顺乖巧和知书达理可就在街坊四邻传开了。瞧着这个外甥女儿这么懂事，张科没事就跟媳妇念叨，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肖亏怎么就不要了呢？哎呀，可真是惨了我那妹妹和这孩子呀。要是肖氏能回到宫里让他母亲瞧见，那肯定高兴。您还别说，张科这话说完还没出一个月呢，这天家里头来了两个太监，说是打宫里来的，要请肖氏回去。这下可真让张科又喜又愁啊。喜的是肖氏他爹终于肯让女儿回家了，可愁的是肖氏在他家也有些日子了，张科舍不得呀。张科一边瞧瞧两位太监，一边看看这外甥女儿，那是眼含热泪，就把肖氏给送走了。想当初说要送走的是肖亏，怎么都快过九年了，这肖亏突然改变主意要把女儿给接回去呢？难道他就不怕算命先生所说的预言了吗？其实啊，肖亏这次之所以改变主意让肖氏回家，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晋王杨广率领平陈大军攻灭陈朝，江南江北一带全都统一在他父亲隋文帝的手里，立下如此汗马功劳，隋文帝除了给儿子加官进爵之外，还特许他在全国范围内选妃。当时杨广的母亲是独孤皇后，听说这事儿以后啊，就建议了，说最好啊是从南方的名门望族里挑选，这样的姑娘既温柔贤惠，也博学多才，还不失高贵典雅，配得上杨广。隋文帝一听，当时就决定从梁王萧亏的几个女儿里挑选一位给杨广做王妃。这可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呢、啊、别看萧亏在后梁自称为帝，可在隋文帝的眼里，他充其量也就是个王侯而已。对于这种局势，萧亏也明白，一看人家隋文帝肯从自家挑选儿媳妇，二话没说答应了。可真到挑的时候，碰上麻烦了。文帝的眼里，他充其量也就是个王侯而已。对于这种局势，萧亏也明白，一看人家隋文帝肯从自家挑选儿媳妇，二话没说答应了。可真到挑的时候，碰上麻烦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开皇三年，隋文帝派出使者陈忠，带着丰厚的聘礼，可就来到萧亏的家了，来提亲来了。能和隋文帝攀上儿女亲家，萧亏当然高兴。这样一来，别看自己的势力小，可是最起码他统治自己这块地盘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瞧见隋文帝这么上心，萧亏立马就把自己几个闺女全叫来了。当时在年龄上能跟杨广结婚的公主有三位，可随陈忠一起来的相面大师把这三位公主的生辰八字和杨广的这么掐指一对，得全都不合，这怎么能当选王妃呢？哎呦，这下可把萧亏愁死了，就差把那还在吃奶的公主也抱出来让算命先生看看了。眼看这门婚事就该泡汤了，正当萧亏垂头丧气的时候，身边一个妃子突然走过来了。皇上啊，咱们皇宫里的公主要是不合适晋王的话，您别忘了咱还有一个寄养在民间的公主呢。话一说完，萧亏这眉头可就皱上了，心说你什么时候提不好，偏偏这会儿提。那闺女之所以一落生就给送出去，那是因为她命不好，跟她沾边的都得招惹祸端，现在和隋文帝攀亲家，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把她嫁过去呢？萧亏这头心烦，扭脸就瞪了这妃子一眼。可是在场听见这话的不光是萧亏一个人，陈忠也听见了， 而且对这个寄养在民间的公主还挺感兴趣。梁王，都说这王公贵族的血脉那是千金之躯，怎么您家的公主还寄养在民间呢？这倒是挺有意思，我想见识见识，没准儿她就能合适呢。陈忠此话一出，萧亏汗都快下来了，一个劲儿地说，哎，那闺女不合适，您别听她瞎胡说。可陈忠呢，说什么就是不听，必须得见见。心说别看地盘小，萧亏这教育子女的方式倒是挺特别。萧亏一看这下得算是躲不过了，没辙，只能是硬着头皮派人去把萧氏接回宫里。萧氏进宫那年已经快九岁了，这九年他从来没进过皇宫，从来没见过亲生父亲什么样。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真够可怜的。萧氏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可是您说他那个年龄根本不能理解自己的亲生父亲为什么不要他。萧亏呢，自打送走闺女之后九年了，这也是头回见着。等萧氏一进宫，萧亏一下愣了，别看才八九岁大，可是萧氏天生丽质，娇媚迷人，一看就是一个美人坯子。站在一边的上到后妃大臣，下到宫女太监，谁也没想到这位萧氏在民间生活了几年，不光是美丽高贵，而且还多了几分淳朴美，娇羞中透着大家风范，跟长在深宫的那几个姐姐一比呀，那是自然阳光，少了那些俗气的脂粉气。一进屋就把屋里所有的姑娘给比下去了。陈忠站在那儿也看傻了，张着嘴不知该说什么，缓了半天神才意识到，叫来相面先生给算算。结果这相面先生一算，当时这脸上就有笑模样了，陈大人，这姑娘好啊，她是母仪天下的命，可是还有一点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忠听完一脸的不耐烦，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你算出什么就说什么啊。回大人，这位公主除了能够母仪天下之外，她还命犯桃花呀。算命先生的后半句陈忠根本没放在心上，既然是母仪天下之命，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呀。结果萧氏阴差阳错的就让陈忠给带回去了，做了杨广的王妃。对于萧氏来讲，这可是苦尽甘来喜从天降啊。可是算命先生的推算一共说了两句，母仪天下之命和命犯桃花，在这之后萧氏的命运又会如何转变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